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往耳边，87.6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叫肖哲，来自北京邮电大学，是一名在读大一学生，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读书感悟和对2018年的计划。在过去的短短几个月里，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传说中的大学生活，一切来得如此令人猝不及防，还没准备好向过去的自己告别，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。在这里，我想通过诵读的方式致未来一年的自己，希望自己可以真正为梦想疯狂一次，在色彩斑斓的大学里受的寂寞忠于内心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想说的有人把它写进了书里，那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朗读它，保罗·柯艾略的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选段。当你每天和同一群人打交道时，他们也会变成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，他们会要求你改变自己来迁就他们，如果你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，他们就会不高兴。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很清楚别人该怎么过活，却对自己的一无所知。男孩不免觉得很失望，他决定再也不相信梦了。直到一位奇怪的老人对他说，你已经发现自己的天命了。男孩不懂什么是天命，那就是你一直想做的事。每个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天命，在那时候他们不会害怕做梦，也不畏惧去渴望生命中任何会发生的事物。然而随着时光流逝，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会说服人们，让他们相信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。男孩受到强烈的震撼，不过他还是想知道那股神秘的力量是什么。这股力量看似负面，它能淬炼你的精神，砥砺你的愿力，因为这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真理。不管你是谁，也不论那是什么，只要你真心渴望一样东西，就放手去做，因为渴望是源于天地之心，因为那就是你来到这世间的任务。而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。男孩感觉心扑通地跳了一下，男孩又突然问老人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想要完成自己的天命，也因为你正好处在一个想要放弃它的时刻。而你总是会在这个时刻出现吗？不一定是像这种方式，但我总是会出现，也许是以这种面貌，也许是另一种，但你还是尽可能自己想办法做决定。宝藏就在金字塔里，这点你早就知道了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哈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罗汉堂位于前殿北方的一间大殿，大门敞开，外面站着军士，里头灯火通明。大殿里左右两侧供奉着一排排阿罗汉，或长眉虎目，或垂头出身，或歇龙带虎，或持珠盘石，表情夸张怪异，一半沉浸在亮光里，一半隐匿在黑暗中。正中供着的是佛祖，金铜铸造，双目以琉璃为之，如若真人。房间里极其阴冷，冷得让人如坠冰窟。刘芝死了，死在大殿的角落里，那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，被层层叠叠罗汉像遮住。刘芝倒在角落，鲜血沿着青砖的缝隙向外流淌，鲜血蔓延出来，已经凝固了。刘白多脸色苍白，小的进来上香了，小的就看见了他了。看来他吓得不轻。杨炫只扫了他一眼：“你来上香？上什么香？”“ 小的之前禀告过大人呢。”佛祖流汗了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指了指大殿正中供着的那尊佛祖像。 小的早就说过了，好好的佛祖怎么会流汗呢？这是凶兆啊。小的思前想后，觉得不对劲，所以就来上香了，求佛祖开恩，去凶来吉呀。哪知道，小的跪下磕头，磕着磕着就觉得那边角落里有东西，就拿着灯走过去，就见到这个血从里面流出来了。小的走近一看，竟是刘芝师父。 刘芝坐在地上，僧袍湿透，僧鞋全是泥水，双腿分开，上半身靠着墙角，脑袋无力地向旁边歪着，脖子上一道刀痕又深又长，几乎将食管气管全部割断了。他斜靠在那里，双目毫无生气地睁着，双手垂落在腿上，右手持着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就这么死了，无声无息地死在这黑暗的角落里。火把插在四周，映照着那张年轻的脸。杨玄之心惊无比：“怎么，你见到他就是这个样子吗？”“已经是第五条人命了。”旁边的军士回答说：“是。自刘白多发现，就保持着原状。”独孤信蹲了下来， 轻轻地合上了刘芝的双目。年轻的僧人靠在那儿，像是睡着了。独孤心仔细地观察着刘芝的尸体，目光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游走，然后就停在了刘芝的僧袍上。僧袍的底边少了一块，似乎是被撕掉的。拿个火把来，独孤心说着。火把拿来了，独孤心先用火把照亮了四周，寻找一番一无所获，然后又把火把对准了刘芝的尸体，最终停留在了刘芝的左手上。有东西。独孤信掰开了刘芝的左手，从里边扯出了一块布条，是僧袍的底边。窄长的布条被缓缓地展开了。杨炫之和独孤信凑过来，迎着灯光，几乎同时开口，读出了上面的字： 法昌佛，恨之，杀之。不复有生念，念南无西去，愿来生得一真朋友。 字是站着斜斜的，血迹斑斑，凌乱潦草，但看着触目惊心。杨玄之说， 自杀的，这是表面的信息。 这个信息再一次颠覆了杨宪之之前的全部论断。 这怎么可能呢？ 若是刘芝杀了法昌， 因何缘由呢？ 他和法昌为何要急匆匆地出寺呢？而且还事先就有安排地盗取了我的令牌呢？ 道红到底为什么要追他们？难道仅仅是因为法昌和刘芝目睹了他杀死了李苗吗？杨宪之的思绪凌乱了。独孤心没有说话，拿着那封血书对着灯火看了又看，然后又蹲在了刘芝的尸体的前面，仔细地检验着。独孤心说， 大人，这左手的食指没了。 杨玄之说，是啊，当然没有了，应该是在自杀之前剁掉了手指写的这封血书啊。 军士很快地在角落里找到了那截断指，独孤心接过了断指，仔细地看了看，面色凝重，然后将刘芝手中的匕首抽出来，仔细地查看着刀锋，又趴在了刘芝的面前，瞅着他脖子上的伤口，左看右看，更时不时地拿起那匕首对着伤口比划。 杨玄之的打击很大呀，大将军，别忙活了，时间且等彭典型回来吧。 独孤信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他背着光，整张脸都沉浸在昏暗之中，只有那双眸子灼灼如炬。 不用彭典型了， 独孤信的声音冰冷深沉。 刘芝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烛光照亮了大佛的脸，佛祖低着头，慈眉善目，嘴角带笑，不论何事他都笑对世人，笑对任何事，包括死亡。 刘芝的尸体被从角落里搬了出来，轻轻地放在大佛的佛座之下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看着独孤心。检验尸体这种事情，向来都是彭越的专长。独孤信 堂堂的大将军对此事并不在行，此时却言之凿凿地说刘芝是他杀，故而大家都深表怀疑。杜古信将刘芝的僧衣解开，露出了他的上身，包括脖子上的致命的伤口。我不是彭典型，对他那套验尸的本领一窍不通，但我是从刀山火海中走出来的军人，刀口薄命，见过的太多的死，太多的伤，所以对利器导致的伤口还是清楚的。杜古新说着蹲在了刘芝的旁边，众人把他团团围住了。判断刘芝乃他杀主要有三点。杜古新一边说一边举起了刘芝的左手，将那断指公示于大家。首先是手指，大家看出疑点了吗？包括杨炫之在内，众人都弯腰凑过去看了又看，都齐齐地摇头。我在军中遇到的断手断脚的事情太多了，也亲自替别人包扎过，故而能够一眼就看出端倪来。如果是生前就断了手指的话，其切口的伤痕皮肉会向里卷缩，因为人活着血气是在运行，而如果是死后被人剁掉的，因为人死血气停止了，故而断皮就不再向里卷缩了。哦，杨炫之听到这儿又仔细地看了看，果然看到刘芝左手断指的伤痕处是十分齐平的。还有大家看这里，独孤信小心翼翼地将刘芝的脖子摆正，把那一道深深的刀伤展示给了大家。一个人自杀举刀文景，伤痕会有入刀处、行刀处和收刀处，若是用左手拿刀文景，刀痕必然自右耳后，若是用右手拿刀文景，则刀痕自左耳后。大家请看刘芝的伤口刀伤何处啊？这个并不难，杨宪之查看一番说，其右耳，这说明刘芝是左手拿刀。哈哈，大家想想，如果刘芝是自杀，他此前先剁了自己的指头，写下血书，十指连心，平日里砸一下都整手的不是，何况是断了一根手指啊？用这样的一只伤手，勉勉强强能拿住刀就已经不错了，又怎么可能使出这么大的力气，将自己的喉头都割断呢？分明是有人用手强力的压制了刘芝，左手行刀割开了自己的脖颈。哦，独孤信此话十分有道理，可是杨炫之还是没有信服，他皱着眉说，这个不一定吧，也许刘芝一身的蛮力气他视死如归呢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刀伤。杜孤信将刘芝的脑袋后仰，使得整个一道刀痕暴露无遗。自杀的伤口一般都是起手重收手轻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刘白堕插嘴说，这个俺晓得呀，若是自杀，赴死之心是坚决的，所以下刀的时候必然是用尽全力的，但是随后剧痛传来了，加上脖颈割开鲜血飙飞，就失去了力气了，所以会逐渐的缩手的。聪明，独孤信赞赏的看了刘白多一眼，对大家说，你们看刘芝脖子上的伤口，这起刀十分凶狠，越往下走力气越大，伤口越深，到最后竟然是割断气管，刀头深入，戛然而止。这说明是有人一心置他于死地，使出全身的力气所致。 哦，对对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 另外，若是自杀的人，往往面带愁容，眉头紧锁，十分痛苦，这是自然的反应。但是刘芝的表情，眉宇之间分明带着愤恨。独孤信说到这儿，弯腰捡起了地上的那把凶器，说：“最有说服力的是这把刀。” 刀。杨宪之接过了那把刀，翻来覆去的看着。这刀除了十分锋利之外，并没有异常之处啊，普普通通的一把刀啊。 是，大人，和伤口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独孤信轻轻地拔开了刘芝脖颈上的伤口。刚才杨大人也说了，这把刀是普普通通的一把直刃刀，若是死刀杀人，伤口的切面必然是整整齐齐的，十分的平滑规整。大家看刘芝脖颈的伤口如何呢？ 众人伸过了头，纷纷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那个伤口虽然被毫不费力地割开，但是切面的皮肉并不整齐，恰恰相反，倒是起起伏伏，就像是细蛇在雪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。 直刃师是不可能留下这样的刀痕的。凶手使用的刀乃是一种形之怪异的奇特的利刃，刀刃到刀锋之间带有蛇形的开口，这样不管是刺进人的身体还是横切而过，都更容易放血，而且不容易让伤口愈合。 哦，蛇形的开口，天底下还有人用这样的刀吗？ 天下的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众人皆可改制，什么样奇形怪状的兵器都会出现。大人，这不足为奇。 哦， 弄清楚了刘芝的死因，罗汉堂一片死寂。杨宪之挥了挥手，示意军士们处理好刘芝的尸体。 又是他杀呀！ 他缓缓地走到了大殿的尽头，仰头看着那尊大佛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独孤信帮助军士们收拾了刘芝的尸体，走到了杨宪之的跟前。见到杨宪之的神情十分失望，独孤信低声问道：“ 刘芝的死你怎么看？”“ 啊，我原本也就是个抄抄写写的人，运筹帷幄也罢，当机立断也罢，都不是我的强项啊。自入寺以来，命案连连，彼此联系，乱象丛生，我早已经陷入了一团迷雾了。若不是大将军你慧眼如炬，便是刘芝的死因，我也被蒙在鼓里了。我开始到现在一直浑浑噩噩，不过说来奇怪，我觉得时间长了，死人多了，似乎倒有了好处。 有好处？ 杨炫之转过了身，奇怪地看着独孤信， 大将军此话怎讲啊？ 人多的时候，人人似乎都是凶手，综合考虑当然十分困难，但寺里接连死人，活着的就越来越少了，凶手的范围自然就缩小了许多。 有道理呀。 杨炫之皱着眉，捋了捋胡须，想了想， 现在活着的也就那么几个人，思来想去，我觉得起码道红 刘芝的可能性最大。他跟随法昌、刘芝二人出去，只有他才有可能跟着刘芝回来，而且第一时间再杀了他，杀人灭口。是，你和我想的一样，但是我判断是道红杀了刘芝，却有铁证的。什么铁证？听到这儿，杨炫之面露喜色，看着独孤信手中举着的那把刀，恍然大悟说：哦，你是说那奇异的伤口吗？正是。杨炫之低声说：这伤口太奇特了，所以留给我的印象十分之深。大将军之前见过类似的伤口吗？若是李校尉在，他更能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独孤信一边说一边点着头。杨炫之又被独孤信说得糊涂了。李校尉。独孤信背着双手说：当年我在洛阳的时候，曾经多次进宫拜见孝武帝，他这个人避文崇武，时常与宫中的羽林军比试对刀啊，而羽林军士手中的刀，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，甚至亲眼见过那刀斩杀人之后的奇特的刀痕。也如此一般吗？一模一样。这种刀以百炼之精铁打就，削铁如泥，刀柄处乃有一枚巨大的舌头伸展出去，贯穿刀身，刀锋直至刀尖，舌身蜿蜒，与刀锋之侧炸起，形成诡异的蛇形的开口。若被此刀刺中，因着蛇形的开口，伤口定然是流血不止的，极难活命的。若被砍到，断筋飞骨，因为这个开口同样的格外增加了痛苦，让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杨玄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竟然是进宫之刀。当年孝武帝十分喜欢此刀，曾赐给我一把，当时他将此刀的来历也对我说得一清二楚。此刀名为蛇影刀，乃是孝庄帝亲自设计，命人督造之物。孝庄帝。当年孝庄帝不堪权臣而朱荣的飞扬跋扈，更不甘心做傀儡断送大魏的江山社稷，秘密谋划杀此奸贼，命信任之臣偷偷地打造了一批绝世的好刀，分发给了自己信任的贴身禁卫。此时孝庄帝完全处于尔朱荣的掌控之下，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他自嘲世人都言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尔朱荣者猪也，朕心不大，主猪足矣，造蛇数百，有一击中，则是天下幸甚了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口碑爆笑舞台剧《贼在囧途》升级来袭，意外频发，危机四伏，囧贼依旧，搞笑加码，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。1月17号到2月3号，北京西区剧场，让你不笑不归。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，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。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、对情感的另类解读，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，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。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接着说：“孝庄帝设计，斩尔朱荣于宫中，用的就是这蛇影刀。可惜不久之后，尔朱兆为兄报仇，攻入洛阳。”孝庄帝被废，最终暴崩。当年参与谋杀尔朱荣的那批禁卫，被尔朱兆诛杀殆尽。便是蛇影刀，尔朱兆也命人严查销毁，敢有藏刀者诛九族。即便如此，仍有为数不多的蛇影刀留了下来。后来更有很多一心复兴皇室决心铲除奸贼的忠臣义士，苦心搜集此刀，以求刺杀成功。杨贤之听得心神极大，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说：“区区一把刀，竟然有如此的来头！若不是大将军说，我还真的是一无所知啊。”大将军说，有此刀就可以断定是道红杀人，是不是？独孤信显然明白了杨炫之的意思，他说：“李校尉之所以会死，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道品的身上发现了属于当年太子的那枚金环。道品的身上有金环，一种解释是他就是太子。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我们假设有。如果他的身份被暴露，不管是高欢还是宇文泰，都会毫不犹豫地派人杀了他。另一种解释，也是我们当时认为是最可能的，盗品盗墓，或者是私买而来。那样等待他的也将是轻者流放，重者处死的刑罚，所以我们才认定盗品有最大的嫌疑。但是从后来的种种情况来看， 实际情况是道品并没有作案的时间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道红替道品出手。独孤信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了，他说，是，这也是我们后来分析出来的。不过原先我们认为此二人是一伙僧众，乃是师兄师弟同一阵线，而现在看来他们的关系绝非如此。是啊，因为他们是僧人，我们忽略了很多的事情。独孤信的言外之意杨玄之已经知晓了。道品不过十七八岁，道红呢却已经四十开外了。若是一般的僧人，应该是道红为尊，道品从之。但是一直以来呢，道红对道品始终是恭恭敬敬，坐时道品居中，道红居侧。行走的时候呢，道品在前，道红在后。时时刻刻，道品和道红完全就是主仆的关系。而且不管是道品还是道红，对此都觉得是天经地义，习以为常的。独孤信微微一笑说，大人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还没有等杨宪之回答，他接着说，这说明二人的密切程度早已然超过了同门的师兄弟了。为了保护道品，道红可以牺牲掉自己来干任何的事情，包括杀人。说到这儿，独孤信深吸了一口气。以前我们觉得道品是太子绝对不可能，因为多年前小庄帝被押走，太子被摔死在永宁寺的时候已然验明了正身，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是不可能出错的。可是现在看起来会有两件东西在提醒我们，或许这是可能的。金环，小庄帝托付给李苗，给了当时的年幼的太子，那就是太子的身份的证明。如果说金环出现在道品的身上不足以说明道品的身份的话，那么只有当年孝庄帝身边的禁卫才能够拥有的蛇影刀，此刻也出现在永宁寺了，这就足以证明这个事情了。哦，你是说当年太子并没有死，道品就是太子，而道红则是当年孝庄帝的侍卫吗？杨玄之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了。是啊，如果说这是真的，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恐怕天下就要大乱呢。不管是长安的宇文泰，还是邺城的高欢，不管是一心想重振大魏皇室的皇家，还是无数忠诚于大魏的臣子臣民，都将风云而动，杀向这洛阳，来到这永宁寺。因为当年天下爱戴的却悲壮死去的孝庄皇帝，他的血脉并没有断绝，太子还在，不管是身份还是血统，他都更有资格，而且更理直气壮地登上皇位。在这一点上，不管是长安城中的宇文泰扶持的那个傀儡皇帝，还是邺城高欢扶持的木偶皇帝，都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呢。这天大的事情，杨玄之目瞪口呆，脸色发白，他看着独孤信结结巴巴说不出话，而独孤信此时也激动得五官扭曲，双目圆睁，两个人 此时已然是身心崩溃了。这个发现是他们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，两个人心中冒出了同一个问题，若是真的该如何是好呢？这个时候，那么一声低沉的佛号回荡在大殿之中，犹如狮子之吼，震彻心灵，让两个人不由自主地转过了脸。门外狂风暴雪，门口孙岩缓缓地走了进来，他的身上背着长眉虎目的多罗大师。杨炫之和独孤信急忙走到近前迎接，双手合十，毕恭毕敬。杨炫之说：“哎呀，大师啊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多罗大师根本就不出胡僧院的，不出他的那间屋子，而此刻他竟然冒雪而来，定然是有事了。很快，独孤信和杨宪之就明白了。 贫僧，来看一看刘志。 多罗大师的声音无喜无悲，仿佛是来见一个朋友，淡然平静。刘志的尸体被放置在罗汉堂的大殿正中，两旁矗立着层层叠叠的罗汉像。孙岩背着多罗大师径直走过来，独孤信取了蒲垫过来置于地。孙岩小心翼翼地放下多罗，退了一步，畏缩在后。多罗大师端坐在刘志的跟前，静静地看着他，看着这具冷冰冰的毫无生气的尸体。 他跟我已近十年了。 良久，多罗大师喃喃地说，声音回荡在殿堂之中，敲击在众人的心头。 十年，看他哭，看他笑，看他疯魔，看他胡闹，终于了看到他死。可笑众生颠倒是非，知者知，迷者迷，爱者爱，恨者恨，沉沦其中而不自知。 多罗大师背对着众人，独面着刘知，吐露着心声，旁若无人。 刘知啊，贫僧与你师徒一场，说是缘分，也是因果。你有此果，亦非是祸。祸乃乐起，乐乃祸端。空中无空，空中有空，无中无有，无中生有，你得解脱，贫僧却依然面对着乱世，倒是不如你自在清净。 他的话虽然说得甚有佛理，虽然说得平静和淡然，但无论是谁听了，都心中微微的酸楚。一个老僧自乱军之中救了个只有10岁的胡人孩子，亲手带大，直至他成年，是师徒，更亲如父子。 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佛家虽然看透生死，不以生为乐，不以死为悲，但留之这样的惨死，可以想象堕落大师内心如何。独孤心轻声地说，大师还请节哀，堕落大师抬起了头，贫僧无碍，只是突然觉得落寞。独孤心，你知贫僧如今枉活了多久？大师深不可测，心猜不出。贫僧170岁也。好，170岁。听完了堕落大师的话，独孤信和杨炫之面露不可思议之色。尽管他们确信无疑堕落大师是绝不会说谎的，也没有必要说谎，但是活了170岁，这种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啊。堕落大师根本无意他们相不相信，当首道，贫僧自幼修佛，历经万难，参透生死，后又辗转来到东土，历经种种磨砺之事，曾坐于黄金宝座之上，也曾汲汲走于浊水之中，曾对君臣、万民、万僧说法，也曾一人独对孤影，刀枪加身不足惧，百毒入口甘作蜜，为心中佛愿百折而不挠，170年乘潭钓鱼兔，拍手笑清风，不为八风所动，跳脱生死之外。想不到今日突然觉得落寞了。堕落大师的话有些絮叨，但是独孤信和杨炫之听了，内心是震荡的。这位老僧就像是大海，烟波浩渺，深不可测，像星空扩大幽深。一个看破生死、脱离轮回的高僧，竟然说他觉得落寞了。他的落寞，或许只有他自己懂得吧。有知的死，你们查清楚了？堕落大师沉着声音问。独孤心回禀说，是，查清楚了。他非自杀。堕落大师摇了摇头。是，独孤信点了点头，但是很快反应了过来，扬起了眉头。大师，你是如何得知他非自杀的？堕落大师微微的一扬手，手中凭空出现了一物，那是一封信。他昨晚给贫僧留的，放在了贫僧的门槛下边。堕落大师说到这儿，微微地闭上了双眼。刘芝的书信寥寥几行字，写得十分的潦草。尊师在上，虐徒困情，做出背叛师门的死罪，只得二人远遁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求个清净自在。师父保重，若有机会，徒儿日后定然会面见谢罪。刘之字。杨玄之与独孤信看了，十分清楚地知道了刘之的意图。想来刘之和法昌 早就想好了一块离开，故而先盗得了杨炫之的令牌，择机出逃。从刘芝的信中可以看到，刘芝虽然对堕落大师很是愧疚，却是带着憧憬离开的。离开永宁寺，他就可以和法昌两个人找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。对于刘芝来说那是幸福的，所以刘芝是根本不可能自杀的。不过杨炫之从刘芝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另外的信息，具体来说是那做出了背叛师门的死罪这句话。照理说身为一个僧人，离开师父这样的举动称得上是背叛师门了，但绝对不可能是死罪。所以刘芝所说的死罪似乎是另有所指。杨玄之问道，大师啊，刘芝说他犯了死罪，不知是何事啊？堕落大师没有正面的回答，而是喃喃地说，贫僧原先也觉得他犯下的是死罪，不过后来想一想，哪有什么死罪呢？这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的了，不管何时怎比得上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呢？言罢，堕落大师低头凝视着刘芝的那张脸，他微微地笑了笑，伸出了枯瘦的手，放置在刘芝脖颈的那道巨大的伤口上。南无大师的一声佛号，整个大殿的空气都微微的一震。紧接着连绵不绝的诵经之声自堕落大师的口中诵出，庄严神圣。一股劲风从大殿之内横扫而出，烛光在剧烈的摇晃，殿堂里光影摇曳，佛祖诸罗汉他们的脸沉浸在明明暗暗之中。 佛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盏点进他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重生。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上朋友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看山看水看中国》，由王小岭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张也、吕继红演唱。 看花灯， 咚锵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咚咚锵咚锵，花 常走在同一条街巷，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传递着